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化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根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分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今晚有戏呢是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的，除了大家在 FM98.2 以及 AM927 可以收听之外，我们还有两种收看方式，其中之一呢就是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步输出的这个视频画面了。 是， 以及还有一个手机直播的平台叫做花椒直播，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活力982，然后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输出的一些画面了。 对，另外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谢谢。 今天有新朋友到了啊， 对的， 介绍一下啊，新锐主持人博文先生， 欢迎我们的戏精。 大家好， 欢迎戏精。 字儿也打反了。 对，把名儿给换一下， 错在你们俩做反了 啊！正事儿啊，换个座儿吧。 另外哈，大学生哈，传媒大学啊，播音与主持 我们可爱的小师妹， 小师妹， 孙雪莹，欢迎雪莹， 哎，大家好 ，hello， 你这个大一现在是吧？好好练练普通话啊！你这东北味儿比你老师不是比你旁边师哥重，你师哥比我也差点，反正就是还 人家是台湾人啦。 听而言， 你可以忽略大一这件事儿吗？这直播间里还有一女主持人。 您不也是大一都十好了？ 你说对，你继续说。对，但是我们还是别骗听众和观众朋友了吗？我确实大二了，好吧。为什么要冷场呢？真是的， 接不下去了， 就是骗的更严重了，是吧？ 各位好，真的，我不能说实话，我真大三。 哎呀， 太那个什么脸了。 雪莹，你坐过来。 好嘞 你看看你师妹，她这个高三的学生在这里干什么？ 哎呀， 显得我们雇佣童工一样。 领导，我不要钱啊！ 真姐，幼儿园老师找你来了。 哎呀， 好吧， 你还把自己说得更小是吧？ 真的，可想而知，现在我们到底岁数有多大，对年纪这件事儿这么在意。 我而立之年了。 你不都不惑了吗？ 我是耄耋。 还知道不了往上。 赐一丈红。 就这样吧。 就该活埋了是吧？ 就对。就齐齐活活的整一小盒是吧？ 睡觉只需三指关， 哎呀妈呀， 是不是啊？你到最后那 够吗？ 那小盒才是你的家， 你够吗？ 我昨天这个话，说实话，三指关对我来说难了一些，因为昨天我睡在了我们家的子母床的二层，就是上铺， 然后呢 掉下来了， 都劝我第一上去真挤。我说这没事。另外一个，你要是掉下来可怎么办？ 下面有人吗？ 下面是孩子。 对，你就把娃砸着怎么办呀？可是 没好了，还好，经过我没怎么唠， 实力验证， 然后 质量不错， 睡一宿觉，做一宿梦。 哎呀妈呀！ 因为太辛苦， 月层变平房了。 我今天早上起来发朋友圈，我说睡觉的时候要是梦着跟人，千万别梦着跟人吵架，因为对方知道你说啥。你肯定会被怼死。你知道我梦的对方的是谁吗？ 谁？ 政委。真的， 师哥， 早上把我气的呀！哎呦，我天，他怎么这么对我？ 政委，你在听吗？政委，你在听吗？你现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跟我们弹幕互动一下啊！这时候于浩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个，对。但是我想过，我可能真够。政委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匪号，小小的美号，叫做通州的杠王，你知道吗？ 啊，特别爱好跟人抬杠是吧？ 对，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咱们98级大师哥。 哦。 他在学校的时候呢，播新闻不是很行。现在他的太太，他夫人，是他们班播新闻播最好。 哦。 后来我们老拿专业刺，你说你跟我姐怎么比？ 天哪！昨天晚上到底政委把你怎么气着了？今天一直在。 没有，我要掰回来，我能不能掰回来？ 你给我点时间，你给我点时间。他后来其实我一查，那个了解他其他同学聊，他其实是评论组的第一。所以他来我们台的时候做的是新闻评论节目嘛，所以就是他可能拿出20%的功力，就我可能就够呛了， 你就不行了， 对，他确实他很能说。 行吧，那继续，我想怎么给你凹回来，我也想了半天了，节目开始5分钟了，你还没开始正题呢。 正题就是， 正题就是今天于浩是一戏精，所以今天我们排的小品特意为戏精打造。 生日快乐不起来了。 这个题目为什么叫生日快乐不起来了呢？跟这个背景是有关的。为什么呢？你想想， 现在背景是王哥、徐冉和郑磊。 不是说这个今晚戏中戏的这个排练的背景。 这样啊。 就是因为在这个生日的主角，他的生日蛋糕是由自己的初恋男友给送来的。你想，这能快乐起来吗？ 怎么？ 注意点啊！ 怎么就快乐不起来了呢？ 他老公也在呀。 她老公不是她初恋男友吗？ 那真不是，但关键是她老公还不知道她有初恋这回事儿，所以呢，你看故事这都出来了， 还有个姥姥， 对，这其中还有个姥姥， 啊， 就是还有她母亲 的 故事， 是吗？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一段 徐导，我们好好说一说啊， 这个片段 徐姥姥 非常有意思，对，这是于白眉工作室出品的一部小品，对，白眉工作室的老板戴乐乐，还有分手大师当中唐大师的扮演者梁超，他们扮演了一对意外重逢的初中老同学，但是初中的时候他俩其实就有一段故事，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跟郑磊跟他夫人的 郑磊，哎呦， 郑磊，磊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郑磊， 被带的， 我以为你是天津来的呢。 啊，那大家对戴乐乐和梁超应该都有一定的印象，因为他们最近也都有一些作品呈现在大荧幕上嘛。 戴乐乐最近演什么来着？ 恶棍天使。 哦， 就是邓超跟那个孙俪和一起主演的这部电影，虽然口碑，是吧？ 哎，那个缝纫机乐队有他吗？ 你说戴乐乐吗？ 啊， 缝纫机乐队应该没有。 缝纫机乐队演那个谁，岳云鹏的媳妇儿，那个跆拳道高手叫什么来着？ 妈呀，一点印象没有。 没 有。 因为 我给你查查。 别。 于浩有的时候经常会问一些我们没有提前准备过的问题，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显得收视更高，是吧？ 我们这都是即兴反应， 可以，特别棒。 考的是大家广义背稿。 好，所以非常欢迎各位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弹幕互动起来， 是 欢迎大家一起来 diss 一下于浩同学啊，好吧？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 第一部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达到2亿731万啊。 哎， 这部剧啊被网友称作为那我哪个是我摄像头，这个是我的是吧？在这我又看半天， 看着点大家， 我以为是这个，你知道吗？我找半天怎么是错脸啊。这部剧被网友评为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可以说是为这个国产玄幻题材电视剧带来了新的突破吧。那么九州呢，是由金河在等7位奇幻作家共同创造的这么一个。那么在这里，天下分为三路九州，九州上呢有6大种族，分别是人族、夸父、魅族、河洛、羽族和角族，他们各有所长，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剧中主要讲述了九州大陆正值叫端朝末年呢，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还有汉州八部落的后人叫朔风荷叶之间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传奇的故事。那么这部剧打上来之后啊，就一直是破2亿的状态。 对，一直是破2亿。但是你关注了吗？就每次 我还是看了头30分钟。 啊，每次推荐都以几千万的播出量在递减。 哦，2亿，最开始是2亿4000万，2亿3000多万，然后2亿4000多万，现在是2亿0731万。 对，每次我们推荐了大概4次到5次左右，每次都是最开始推荐的那一次的播放量是最高的。当然，即使是这样，它现在的播放量还是很不错，2亿多。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出来了。 说的是什么呢？ 说就是认为台词跟。就台词编辑在编本子的时候，台词有一些禁不住推敲，是有这样的评论出来的。所以我觉得 你指的经不住推敲的意思，比方说他表达不清楚，还是 表达不够清楚，而且有些情节的设计让大家觉得有点就是不太符合他这么热播的电视剧的一个质量水准。你大概能明白我的 明白、就是、 我能表达的清楚吗？ 我明白，他可能是想和这个《权力游戏》去 去类比。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这么大火的一部剧，而且又有现在的可以说是流量演技共同担当的黄轩在，所以他的热度一定是在的。 哦 你每次都特别推他，你说 黄轩吗？你说黄轩吗？ 对啊， 不是，是因为最近黄轩有太多作品在上了， 都不错是吧？ 对，我接下来说的这一句话，你就知道我没收他钱，因为现在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也出来了。 你都这么说的了，为什么不收他钱？ 是啊，第二公关公司可以下来跟我联系一下。 那你说，我们 先搁花椒上那刷点礼物， 可能还会可以往回熬一熬啊，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熬。对，但是还要保持一个 快说嘛， 心态啊。 是，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主持人。 对，就是现在已经逐渐有批评的声音出来，就认为有一些情节和台词的设计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就是符合大家的期待。因为你想嘛，我刚才一直在说，我们每一次推它的播放量都在两亿多，证明什么？就观众太广了，就太多人在关注这件事了，所以众口一定难调嘛，一定批评的声音也会有。那我觉得一部剧它要获得关注，对呀，就是要获得关注，表扬跟批评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关注才是最重要的， 对， 对吧？有关注， 有人愿意，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在小学上学的时候，家长老说你，老师老说你，那是关注你。真什么时候 不说你了， 晒着你，那你就是完蛋。 哎，这有点像分手。如果有一个人就突然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就是真没有了。但如果有人说我要跟你分手，我跟你过不下去了，啪摔桌子，你放心吧，过两天和好了。 还是有点道理的。 这两位男士，这看上去都像有故事的人。 我的意思是，下回碰上这种情况，你往反方向想一想，兴许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想离开你。 气得不行了。 昨天晚上郑磊到底跟你说什么？ 说的是他要离开我。 你们发生了什么？真的？ 分手快乐。 来看第二部网剧哈。 对，来说一下第二部吧。 叫《七个我》。 里面有张一山，所以卡斯阵容其实还是蛮强大的啊。这个是中国第一部以多重人格为题材的一个悬疑爱情偶像剧。 来报一报他的这个成绩。 对，他讲述了他讲述了一个七重人格的一个主角哈。他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6133万，因为是个新戏。所以可能我觉得他的热度还没有真正上来。对，张一山饰演的这个人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角了， 一个副总。 对，叫沈亦真，他有七重人格。 我的天！ 而且他有一个秘密给他进行日常生活身体调理的一个女医生，叫做白欣欣，讲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因为他人格就是太多了，七重人格嘛，所以他就相当于他就可以理解为他有神经病，所以他整个人哈，就是整个人生也是特别坎坷和危险，事业呢也几乎就停滞不前了。但是他的医生呢， 之前怎么起来的？ 但是他的医生呢，因为他是一个继承者，是一个富二代，你懂吗？所以人家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但是他的医生跟他的性格正相反，特别积极，特别开朗，也特别善良。然后两个人这么一拍即合，对吧？然后就开始这个，我刚刚说这女主角就成了张一山的秘密的医治他的医生。然后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因为你想七重人格嘛，他势必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设置。 但是我看过一个说法，说人身上本身这个性格的就是本来就是多重的。 对呀， 你还真不能说谁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 肯定嘛，我们老说人是最复杂的嘛， 对 吧？ 对，所以七重可能它是不是表现的比较极端和极致一些？ 对，就是这样。 它每一块都很凸显。 但是我们单纯从文艺作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太演考验演技了。 那之前不是有白日追凶来俩就好了不起，人来七个，你看。 对呀，我觉得来七个， 下回就是16个。百万雄师郭大江，我天，那 演员演完疯了。我跟你说，演员，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演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辛苦的。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刚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老听老师的作品，吴弘毅老师，啊，那这之前其他的那个老师展示啊，这是我的作品怎样啊，很棒啊，这怎么？然后当时记得给放了一个他的广播剧， 啊， 听完之后是不错，很好。然后就没怎么样，后来一说哦，里边所有的男生都是我一个人，哇天哪，从18到70， 天哪， 我太了不起了。 对，所以你知道，无论是人物角色的设置哈，或者是声音角色的设置哈，我觉得能让别人听不出来，我天哪，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太敢想。 所以告诉你一个，就是播音上常说的话，基本功是用来忘掉的。自己忘掉，然后让你的受众忘掉。 哎，浩哥，我觉得这句话送给你特别合适。 为什么？ 因为 没有基本功， 你在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自己的基本功。好吧，整点之后 我 们再回来，一会儿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正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报告领导，可以扣他钱。因为他刚才说错话了。 我说啥了？ 你刚说982，你打磕巴了。 我那意思是让你注意一下。 你打磕， 你知道吗？ 对，让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哦， 停连。 哎，或者是重复 啊， 重复是有力量的。 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的呼号 FM98.2 AM927 啊。我们节目是一个双频播出的，可以听可以看的节目。 嗯， 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欢迎大家搜索“活力982”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另外呢，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找“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共同输出的这个视频画面的，可以看到于浩的大脸。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刚才用了一个技巧叫做停连。 我本来想感谢一下食堂，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赐予我一张大脸。 哎，刘欢老师有一首歌唱的是你， 那不是哪句？ 大脸是我心中的永恒。 多赞，唱过这么首歌，他还要 唱的是大脸 啊，不是大脸唱。我听出来了，哎呦， 就是故意问问你们，埋个梗。 就是， 妈呀， 我还真能听，你别解释，哎呀， 可见大家对你的智商都是。 哎，前两天我问雪莹，你看周星驰吗？ 看啊，就是 你觉得好笑吗？ 离我有点遥远。 那你觉得好笑吗？ 好笑啊。 哦。那他百无聊赖，因为前两天，哎，咱一块儿在是吧？ 对对。 我们俩聊的时候，因为我碰到一个我们之前实习生，96年， 嗯， 我说你去看周星驰怎么样？他就是尬， 嗯， 就他就觉得不好笑， 可能这就是代沟吧，你知道吧？ 是，所以我想问更多的这些95后的孩子们， 嗯，可能这个受访基数没那么广， 啊，对， 你， 所以你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呀。 哦，那你看什么样的这个网剧或者网大或者电影电视剧呢？ 看网剧啊，我们经常也看这些，就像那个《九州海上牧云记》，我一直在追。 嗯哼。 但是说真的，有75集，我真的会有点追不下去。 哦，那所以你还看其他还看什么呢？ 小姑娘嘛，都爱看韩剧。 好，哎。 哎。 小姑娘爱看韩剧那。 我也爱看呀，特别爱看，天天都爱看，天天不停的看。 这是00后的。 小。 嗯， 我们都喜欢周是欧巴， 不知道是谁吧？ 是我错了，不该提。 这位嘉宾， 你说那已经过气了。我跟你说，最近我们都看于浩欧巴和郑雷欧巴。 不是，我是 他们是最火的团体。现在 前两天谁跟贾玲撞脸来着？韩国那个张根硕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张根硕 是吧？ 我也不是很关心韩语， 其实也不看。 我们都喜欢看 TFBOYS。 哦，对，我们还是爱看我们本国的一些， 应该是 同届。 哦，都是 对那个谁， 王俊凯， 他是第一个上大学的是吧？ 嗯， 对，他是仨人里边第一个上。 为什么我们开始问雪莹这个问题？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广告时间问了一下雪莹，雪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郑磊大哥是98级的，他是98年生的啊。非常欢迎青年人来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做客啊！ 对对对对对， 同时也想问问雪莹，你们都看什么剧啊？ 我刚才问他了， 就除了周星驰的那些以及韩剧之外，我说除了韩剧之外， 没了 吗？ 还看别的吗？ 我们也不看什么了。 二次元你关注吗？ 二次元 不分年龄， 二次元少女吗？ 哦，不是，就二次元，不是动画片、动漫之类的。 动漫。 他比较喜欢喝酒吧，可能。 哎呀，算了。 啊，可能这只是个就是个人偏好问题啊。嗯，来聊下一个话题。 我能确定我的嘉宾不会被其他节目抢走。 哎，你也不爱唱歌对吧？ 哎呦， 因为我们上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那就不爱唱歌了。 只爱来这个节目，好，欢迎你再来。 主要是欢迎九八年的小朋友， 其他同学们是吧？ 对对对对， 青年广播嘛，来青年， 就是就是就是 对 儿童广播。 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主持人是个中年哈？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的受众一向非常广泛啊， 不是 也欢迎你们来做客，好吧？ 喜欢打扮的老一点。 来，中年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剧吧。 不想说话，心难受， 情绪别崩。 哎，来看第一部网大，叫做《上古阴阳天师》，优酷的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62万。这部影片以古代玄幻为主题，构架了一个尔虞纷争的宏观故事脚本，也呈现了上古时期阴阳天使的这种特殊的使命。说的是上古时期啊，这个妖魔祸乱世间，阴阳天师一派用这个纸中术将饕餮封印起来了，从此就世间太平了。可是千年之后呢，阴阳天师传人叫九婆和九莹住在长寿山当中，生活平静。单纯的九莹被幻化出来的妖怪骗取信任，不小心将饕餮给放了出来了。九婆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出长寿山的九莹背负起了阴阳天师的职责，开启了自己的另外一条路。青年演员叫冯芷墨在这个片当中也是分饰两角，实力演绎不同性格的阴阳天师。试看风云诡谲在上古阴阳天师。为什么大伙儿老愿意拿饕餮说事儿？是因为来自《济公传》吗？ 我觉得可能 饕餮是龙的九儿子，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饕餮这个词儿跟大家来说离得不算远，但也不算近，你懂我的意思吧？ 不懂。 就饕餮嘛，我们常说饕餮盛宴，对吧？所以被用到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的那些就是玄幻当济公当中出现的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好，或者玄幻的一些角色也好， 大蟒蛇也行啊。 那你觉得它神奇吗？它一点都不神秘啊。 对，那比较常见，饕餮没人见过。 对，饕餮。 废话，九儿龙也没见过。 至少这俩字儿很多人不认识。 啊，会吗？ 这容易读成耄耋。 为什么老说到年龄的问题？ 你知道吗？我突然感受到了代沟。 对，你看，比如说还可以读成好好歹。 今天有种无形的墙。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只是觉得人家年轻一些，你生气而已。 你能不说这么直白？《 武林外传》里边也有这俩字儿。 谁呀？ 就是我看是哪一集，对面那个什么怡红那个什么楼啊，来问字儿的时候啊，就问吕秀才字儿，说这两个字念什么呀？说饕餮，说谁像饕餮？李大嘴儿。 对，因为只能吃多少能吃。里边《济公传》有这么一个二傻闹东京。 因为我们推荐的很多网大跟网剧当中，都以饕餮为原型做过很多的故事，对吧？还是回到我刚才那块儿，我个人还是觉得它离我们又算近又不算太近，所以 麒麟也是啊， 做故事。对，麒麟也是， 对不对？ 包括貔貅， 貔貅， 对吧？ 对呀、 啊，其实都是。怎么了？ 哥仨兽界的那啥 都挺行的， 就比较神秘嘛。 哦，好吧，好吧，好吧，因为我觉得真的，如果你要是挖掘一些神话故事，《山海经》里边有太多妖怪可以说了，多好玩，何苦来哉？总要弄饕餮呢。 看《山海经》， 你就能吃呗，是吧？ 可能又说到了我们最开始那个话题，可能网剧现在它的制作班底，它的这个思路，网大的制作班底的思路就还没有被完全打开。 好吧。 今天我早上的财经节目请了一个电影制片人来专门讲了讲网大，对，王斯坦以及另外的一位制作人讲了一下我们那个网大的。 我还特地约我说你今天晚上就手都来了吧？哎，不行啊，我只有功夫给小冉。哎呀， 你能不能让我把重点说完？ 说完。 你的重点说，其实现在的网大比我们预想的市场要稍微好一些。今天早上他介绍了一个， 是是是， 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出现啊，可能以后我们的编辑会给我们编辑这样的一个网大，就现在最好的网大每个月其实还是有7000-8000万左右的点击量的，就是你这样合到每一天的日播点击率大概会有300左右，就最好的成绩啊，现在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是， 所以说 小比少见， 对，就比原来的网大的市场就有一个似乎看起来更持续和健康的发展态势了。 对，因为我们聊这个事总是跟网剧去比， 对， 好像网剧一天就2多亿， 对呀、 啊，你才20多万，这哎呀， 哎，对，网剧也有几十万的，也有几十万的， 对对， 那是少嘛， 对对对对。好吧，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新游戏环节了。 好，没问题。 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就是想弄得高兴一点，说起来自己心里好难受， 扎心了。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主题也跟年龄有关。哎，我觉得以后我们 生日快乐这玩意儿跟年龄有啥关系啊？ 你过生日不就长一岁吗？ 嗯。 今天你怎么了？ 你 脑子忘家了？ 我脑子堵在船街上了。 对，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生日快乐不起来了呢？就是因为在过生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故事啊。 啊。 这个作品呢是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当中白眉工作室的一个参赛作品。其实说实话，我在看现在的喜剧综艺节目的时候， 总是很恐慌。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就像之前我们的一个相声演员介绍过的一样，就是现在很多喜剧它的设置哈，它只是用文字来勾你笑，用本子来勾你笑， 这 并不是 我说的。 哦，你说的呀？那我记错了。 我是个业余的票友。 就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生日快乐我看完之后，我确实能感受到喜剧演员表演的魅力。 哦，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比较不错的作品。 那就不太适合唯独的意思是吧？ 咱们抛砖引玉嘛。对吧？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唯独完成之后、 哎、 对，还是能够找来这一部小品能够看一看哈。 挖了30分钟坑，一个都没掉下去。真厉害，真 太厉害， 你被我锻炼出来。 谢谢、啊。 以后拿金话筒，你记得、有我的一份。 终于有听友跟我们互动了，说为主播添置了各种印象标签，好声音、幽默、气质。我知道你 说的都是我呀。对对， 还下节目还有几分钟？ 谢谢鱼雷罐，大头娃娃，大头娃娃。 谢谢。 大头姥姥是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说的是你，可能 离得好远。 留点文字，说的是几年的。 哎。 然后谢谢送来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送了个掌声。 对，然后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 你看我懂你啊，我知道。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做节目选搭档特别关键， 发现了， 是不是？真是抬你啊！ 对，那我不能抬你啊，我手断了我也抬不起来，我，对吧？ 一手托两家，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真是逐渐在进入佳境。 嗯， 好家伙，这个点赞率，你们就不能发点礼物啊？哎呀， 啊，来，为了让大家更能体现这部剧它的氛围，特意给大家找了一段片段，我们来 听 一听 啊。来。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段片段。 终于迎来了我28岁的生日，今天我生日的主题是重返12岁。老公微信。 老公 来了，来了，来了。老婆，老公来了。报告老婆，我买完了面条，洗完了大枣，订完了蛋糕。为了配合咱今儿的生日主题，我还给姥姥准备了一身战袍。 老婆， 老婆，有何指示？ 你的初恋女友貂蝉小姐今年又给你发来了温馨而友好的微信问候。 老婆，我都给你发过毒誓了，我跟那个貂蝉早就藕断丝连了。一刀两断，我是想说一刀两断。 我嫁给你10几年，王我要跟你生宝宝，王我一起要陪你养我妈。 我不活了，刀呢？ 老婆，你冷静一下。 刀呢？ 老婆，你冷静。 皇上啊，什么都问我。我割腕儿，我。 老婆，别 静脉呢？ 你冷静一下。 我静脉呢？ 别。 皇上，哎，问。我不活了。 老婆，你冷静一下，谁还没个初恋呢？ 我就没有。 你先把刀放下。 家里有人吗？ 谁呀？ 送蛋糕的。 挺有意思，很有画面感。这行啊，那给我们导导戏吧，徐导。 对，今天其实这个情节还是挺简单的啊，就是这个女主角过生日，然后呢，就是，但是把动 不是男主角过生日吗？ 不是男主角过生日， 那为什么他的初恋女友给他发？ 你听我说完嘛，就是来把蛋糕送上门的这个快递员，居然是这个女主角的初中同学。 哦， 啊，然后由此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也啼笑皆非。就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初恋女友的情况，是男主角刚好在那天收到了由初恋女友发来的微信。 他在后面要用到吧，这是前面埋的一个伏笔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围读一下这个小品啊。非常可乐的一个小品，但我不确定我们能围读的特别可乐。 没事， 因为有的时候 把这么乐的一个小品围读的时候一点笑声都没有，也是 能 难题，你知道吗？就证明了我们的实力。什么 默契了？成吧，那我们来分分角色吧。好吧， 对， 我觉得我跟 你 说，你 演老婆吧。 我演老婆啊。 嗯， 那行，我觉得这种重要角色应该留给戏精同学来演啊。 他是个老公还是老婆？ 我觉得他哪个都适合。 对，他你都来了吧。 你 我们就省事儿啊， 忘掉基本功。 你在楼下先等我，我夜晚就来。 对，你来给我们分吧，好吧？ 你分，你毕竟还是了解一 下。对，冉导分吧，冉导 分。 然后我来分。其实姥姥这个角色，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对， 因为她就是几乎是笑点全从姥姥这儿出嘛。 对， 但是姥姥的这个角色，她就是出现的频次太少了，留给我们的戏精，我觉得有点太。 留给我来姥姥。 那行，那你来姥姥，好吧？ 嗯。 然后 于姥姥， 哎， 雪莹，你来老婆。 老婆 好吗？ 我给我个这么重的角儿。 对， 嗯， 然后 你来老公，他来快递员，是吧？ 你觉得呢？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 好吧。咱们再来试一下。 猜到你，我懂你，嗯、 还是有默契，默契。 你轻轻的，哎， 天哪！ 上个节目没完事吗？ 我跟你说，不能随便给主持人话语权，你知道吗？ 返场了， 你就动不动就唱啊。 的离去， 搂不住了。 来，准备开始啊！三二一，起光。 哇，今天真是个开心日子，终于迎来了我28岁的生日。但我今天生日主题啊是重返12岁。 噔噔噔， 哎，噔噔，老公微信，老公， 你是老公 来了，老婆，我来了。报告老婆，我今天买完了面条，洗完了大澡，订完了蛋糕，为了配合咱们今儿生日主题，我还给姥姥准备了一身战袍。 冷， 老婆有何指示？ 哟，你听，今天啊，你初恋女友貂蝉小姐今年啊又给你发来了温馨而友好的微信问候。 老婆，我都给你发过毒誓了，我跟那个貂蝉早就藕断丝 啊， 一刀两断。我想说的是一刀两断， 枉我嫁给你十几年，枉我要给你生宝宝，枉我要陪你一起养我妈，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刀呢？刀呢？ 老婆，老婆，别闹！老婆，你冷静一点。 我刀呢？ 桌子上的，什么都问我。 我割腕，我静脉呢？ 老婆，你别这样，你冷静一下。 我静脉呢？ 脖子上，笨。 我不活了。 不行不行不行，老婆，你冷静一下。这谁还没个初恋呢？ 我就没有啊。 不是，你先把刀放下。 家里有人吗？ 谁呀？ 送蛋糕的啊，乐乐。 你是梁子。 时光荏苒，一会儿十多年， 真没想到还能再次遇见你。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大哥，你听我说，哎，也太巧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我的初中同学。 同学，真的，我俩是同桌。 啥同桌呀？初恋，当初为这事儿啊，你们老师可没少请家长。就那回你俩逃课跑操场上去那回， 哎呀，没有这事儿。 大半夜的也没个灯，黑漆麻乌的，这一男一女。 妈，等，咱别说了。 你让妈说，然后呢？ 一个月以后吗？你就带我闺女上医院了。 老太太，咱这可不能乱说呀。 我可没乱说呀，大夫说了得赶紧做呀。阑尾炎呐。 老婆，阑尾炎啊，对不起，给你跪下。 那啥，我就是来送蛋糕的哈，这蛋糕也送到了。老同学再见啊。 别走啊，好久没见，来留下来咱叙叙旧啊。 但是你们一家子过生日，我留下来合适吗？ 合适啊，有啥不合适的，坐。哎，咋出这么多汗呢？ 那个我心虚。 心虚？ 不是，我身子虚。 把衣服脱了。 不能脱衣服，不能脱啊。 我帮你脱。 不能脱啊。 脱了。老婆，这情侣装咋还买二送一呢？ 通俗的讲，这叫撞衫儿了。 对，撞衫儿了。 大哥别激动啊，我脱了。 真是撞衫儿了，脱了。 我保证脱了以后啊，绝不可能撞衫儿。 青春无悔， 大哥，你看错了，大哥， 你把手放下。 别，大哥，别，哎，别， 你说完了， 你看，我说你看错了吧？哪有青春啊？行了，你们过生日吧，真的，我走了啊。 别走啊，你吃完蛋糕再走。 不是，这 就是留下来吃完蛋糕再走。来，梁子， 谢， 你干嘛呢？ 不是，我帮你吹一吹，你别烫着啊。 客人先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真好吃，这甜呢、啊、生日快乐啊。 别着急，慢慢吃。 不是，这太大了，这也吃不下去啊。 你给人家切这么大，你让人家怎么吃？ 对呀，你这 你心疼了是吧？我就说了，你们俩指定有关系。 你不相信我，枉我嫁给你十几年，枉我还要给你生宝宝，枉我要陪你一起养我妈，我不活了。 老婆，你刀又拿倒了。哎，行行行，老婆你冷静一下啊。 不是，放下，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一块蛋糕吗？我吃，把刀放。不是，这真吃不下去啊。 我帮你吃。 哎，谢谢啊。 你凭什么帮他吃啊？我就说你们俩肯定有关系。 你还是不相信我，枉我嫁给你十几年，枉我还要给你生宝宝，枉我还要陪你一起养我妈，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我也不活了，我插死我自己， 带上我， 放下，放下， 你插，你抹， 停，这个世界可太诡异了哈，我怎么能为了一块蛋糕看着你们一家子灭门呢？啊，我吃，我吃，我吃吗？我讨厌吃。哥，家里有咸菜吗？ 你看看你把人逼成什么样了，你的。 那我不吃醋吗？你告诉我你俩啥关系呀、啊、到底。 哎，从初中起他就这发型，你说我俩有可能吗？ 哦，那没可能 啊。合着你们一家子拿我打岔呢是吧？啊，哥 啊，冷静冷静。 今天是你媳妇生日，整一个啊。 那我吃。 看到你们二位过得这么幸福啊，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有多少蛋糕我就吃多少蛋糕。 哎呦， 咔， 这不错不错不错，其实挺难。 我觉得雪莹发挥的特别棒， 都很好很好。他这主要他是没有演啊，他有时候一些点他在演上。 对，就是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一部戏可能更多的我们通过文字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的那些笑点，但是其实现场有一些表演，包括有一些情节的设置，会让你觉得， 例如说， 他不是那种就是在隔进你的感觉，你懂吧？ 嗯， 就比如说刚就在这其中有一些情节，不是姥姥的那个战袍， 战袍什么样 的？姥姥战袍就是一身校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重返十二岁吗？你看， 啊、 你看你就乐了， 哦、 对不对？ 哦、 我冷，对， 我还以为是那个校服呢。 对。 我寻思白色、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普通就高中生初中生穿的校服， 我以为是个背帘子那种。 对对 对、 啊、对， 所以就有很多表演上的就是笑点、 啊、 你包括、你包括就是那个乐乐凉的送蛋糕上门的时候、那夫妻俩不是在家里正夺刀呢吗、然后这一冲动之下，那个其实那个 吃一刀子， 对，就是他那个刀背是故意拿反了，也就是故意就做做样子，冲拿刀背冲着自己静脉，你懂、 懂 他的意思吧？ 懂懂懂懂。 但是他在表演过程当中，因为碰到了自己的初中同学上门来送蛋糕，就他手一挥，正好就砍到了他老公身上。就这些都是只有通过表演你才能发现到的笑点。 对， 我觉得其实很难的， 光说 很难很难。 对，光说这个确实挺难。包括咱们去看他们在幕后排的一些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想？他除了词儿之外，因为现在词儿真是被大家写的都太了不起了、 啊，对对对， 那再光靠词儿来去隔着大家或者让大家伙笑太难了， 对 对， 而且多高的水平， 对， 而且我发现真的光用词把大伙说乐了，是需要长时间铺垫的， 对 对 对，你比如说我刚才我这一路堵着的，稍微让我不那么难受一点，我就听王一博先生的评书， 嗯 啊，就这是好。那长大长的东西啊，真经常出来进去，跳出来跳进去，从这儿就是扯开，就很了不起。 是个是个约一下啊， 约 约一下啊， 学习学习， 约场相声。 对， 是吧？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这种口头上的这个功夫，确实是一般人很难，就是我 说 我锻炼 的表演就难，就难在这儿了。 对， 短时间之内。除了用语言还有副语言能够把这个事情给你演笑了。那天玉龙来那个你可见过没有？打快板， 许玉龙打快板的 快板书， 许玉龙 快板书演员，就是聊 记不住了 啊，对，就聊， 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演一演啊， 对对对， 嗯， 就聊，他说这个喜剧真是越来越难，也是上过演那个港剧，那回也好像也是周星驰的吧， 九品芝麻官吗？ 九品芝麻官的 对 第一部那时候， 嗯， 就是最开始那段， 就是九品芝麻官。 对对对，咱们记得比较少，就记忆到那儿不太深刻那块儿，就说真是难。他说你看， 你看我下来，我作为专业的这个喜剧演员，那相声演员他也算喜剧演员，就聊的话，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拿捏不清楚。是在上面的时候给我们排戏，那天他排的嘛，我觉得也是欠火候。 对，所以有的时候表演啊，真的不像我们在想象的那么简单，说 不成戏。 你哪怕你就照着本子，你照着最经典的那个模式你去 copy， 你都很难很难说我能把它的精髓抓到一二，我觉得这都很难。 就真的，如果拿数学去衡量，你说到多少多少秒你就做什么动作，你都不成。 对， 为什么？因为这里边蕴含着感情，你那感情不到出来就是假的。 所以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有人很多人都说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哈？我觉得单纯就这一点来讲，可能 它就费劲， 对， 它算不出来 是 吧？ 对， 好吧。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博文，感谢雪莹的精彩表现哈，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对，还有在花椒跟我们弹幕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啊。 对， 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徐然，明儿见，拜拜， 拜拜。